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98集，我亲爱的少年七。温以凡忽地打断桑岩的话：“桑岩，我没报男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桑岩的目光一停，像是没有听懂温以凡的话。他扯起唇角笑了：“ 你跟我开玩笑吧？”“ 没有。”温以凡语气很认真。观察着温以凡的神情，过了好几秒后，桑岩才意识到他说的是实话。他脸上的笑意渐收，半晌后才问道：“ 你报了什么？”“ 一大。”温以凡如实道。“ 为什么？” 桑岩盯着他，喉结缓慢地滑动了一下，语气有些阻滞：“ 你为什么报了一大？” 温以凡逼迫自己与他对视，那一刻他想不到能让自己改志愿的其他理由，胡乱地扯了个理由：“ 我跟别人约好了。”“那我呢？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” 桑岩似是觉得荒唐，看着他。温以凡抿唇没有出声，巷子里安静得过分。桑岩沉默地看他，像是在等他的答复。片刻后，他轻轻地闭了一下眼睛，头一回用称呼将两人的距离拉开。“ 温以凡，我是你的备胎吗？”“ 你要那么想也可以。”温以凡抬头，只觉得眼前的少年干净到了极致，完全不该跟他这样的人掺和在一起。“ 录取结果也出来了，你待在南屋挺好的。”“你要是不愿意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没必要用这种方式。” 桑岩的声音很轻，温以凡平静地说道：“ 那我就直接说了，桑岩，我就是非常讨厌，我很不喜欢你一直来北隅找我，也很烦，每次都要出来跟你见面。北隅离南无尽，那我去个远一点的地方，行吗？以后我到颐和了，希望你别再像现在这样过来找我了。” 温以凡眼都不眨，把所有的话说完。那大概是温以凡长那么大以来跟其他人说过的最狠的话。他没有想过对象会是桑岩。桑岩的睫毛和发梢都沾着水珠，上衣被打湿了大半。他的眼眸漆黑，看不出情绪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水滴的声响，啪嗒一声，像是眼泪坠下的声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桑岩像是猜到了什么，轻扯了一下唇角，表情有些僵。“ 所以这段时间，你是因为这才不回我消息？”“ 嗯。” 温以凡，我也没那么差吧？” 桑岩最后喊了他一声，喉结再度滑动着，仿佛是在克制情绪。他慢慢地垂下了头，自嘲般地说道。温以凡喉间发涩，挪开视线，不再看桑岩。“ 像是要维持住最后的体面，桑延淡淡地笑了一下。 放心，我不会再缠着你。 之后两人都没再说话，像往常一样，桑延继续往前走，把他送到家楼下。他把伞递回到温以凡手中，似是还想说些什么，却什么都没说。他看向他，声音很轻， 我走了。 温以凡嗯了一声，他走了几步又回头， 再见。 说完桑延转了身，往那条巷子的方向走。他的背影瘦高，走路时脊梁挺得很直，像是从未为谁弯过腰，再没有回过头，一如当年那个站在饮水机旁傲慢地喊他学妹的少年。温以凡安静地站在原地，看着桑延满怀期待地从另一个城市赶来着，却以这样一副姿态离开了他的视野。恍惚间，温以凡有了一种错觉，这雨像是带了无形的力量，一点一点地砸在桑延的身上，也将他骨子里生来的骄傲一寸又一寸地浇熄了。他的神色稍愣，盯着自己手中的伞，不受控地往前走了一步。而后，温以凡就看到桑延彻底消失在这雨幕之中。在那条漫长而又黑暗到像是没有尽头的小巷，温以凡停了下来，眼眸渐渐发红，也轻声道： 再见，再见，我亲爱的少年，希望你一世顺利，也希望你再不会遇见像我这样的人。自此以后，依然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而又骄傲耀眼的少年。 温以凡拿上行李下了飞机，按照桑延在电话里说的位置，温以凡在出口处找到了他。他的紧张在此刻才冒了出来，他走了过去。 你怎么在机场？ 桑延接过他手中的行李随意道： 本来准备回去了。 啊？ 走吧，先去找个酒店。 桑延往前走着，温以凡跟了上去，盯着他空着的另一只手，迟疑地伸手握住了。桑延侧头看他，回握住他的手。温以凡舔了舔唇，低声解释： 我昨天翻后备箱，才看到你没拿行李，主任刚好给我批了三天假，我就过来一趟，顺便给你把衣服拿过来。 桑延轻嗯了一声。两人出了机场后，桑延才发现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外头已经下起了细细的雨。他顿了一下，看向温以凡： 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里面买把伞。 温以凡点头，他盯着桑延的背影看，过了一会儿才收回视线。随后温以凡看向外头零零星星的雨，没过多久，他注意到有一个人穿着黑色的 T 恤，个儿高而瘦，直接忽略这雨往机场大巴的方向走。再度想起那段回忆，温以凡的模样恍惚，下意识地想跟过去。下一刻，桑延就从后边把他扯了回来： 要上哪去？ 温以凡回过神看他。桑延皱眉说： 叫你好好在这等我。 桑延。温以凡神色呆滞喊他： 怎么了？ 对不起，我那个时候应该把伞给你的。 温以凡看着他，隔了那么多年再度跟他提起当年的事儿。桑爷没反应过来， 什么？ 迟来的悔意丝丝缕缕地钻进温以凡的骨子里。温以凡低下头，忍着颤意把话说完。 我不应该就让你那么淋着雨回去的。 察觉到他的语气，桑岩凑过来了一些，伸手捏住他的下巴往上抬。他的眸色似点漆，看着似乎是还没懂温以凡的话。 什么时候？ 高考录取结果出来，你来北隅找我的那天。 温以凡与桑岩的眉眼对上，声音轻而慢。 也许是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答案，桑岩的神色稍顿，表情看不出情绪。过了几秒，他清澈唇角，懒洋洋道： 那天下雨了。 温以凡没有出声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淋就淋了，道什么歉啊？ 桑岩的手往上挪，用力掐了一下温以凡的脸，像是没把那事情当回事儿。他眉梢轻挑： 我一大老爷们儿淋个雨怎么了？哪那么娇弱？ 温以凡喉间发涩，安静地看着他。桑岩语调闲散： 怎么成天把你对象当成一朵娇花呀？走吧，吃晚饭了没？ 桑岩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打开伞顺带问道。温以凡跟在他旁边说： 吃了飞机餐。那能饱啊，晚点再吃点。 好。这两天两人没怎么联系，仅有的对话都是通过微信消息，再加上他们最后的谈话并不算愉快，这会儿的气氛还有些不自在。温以凡忍不住偷看他： 我们现在是去宜大那边吗？ 嗯。桑岩嗯了一声。算上大学和工作，温以凡在这个城市待了六年，尽管已经离开了两年，但他对这座城市依然是熟悉的。 那边可以坐机场大巴，有直达的车，不过我们两个人直接坐出租车到宜大的价格也…… 还没说完，温以凡才注意到此时基本是桑岩在带路。他的声音止住，讷讷道： 哦，你刚从那边过来，应该认得路。 嗯，拦辆车吧。 好。 两人上了一辆停在机场边上的出租车，温以凡先上了车，坐在靠里的位置，跟司机报了一个宜和大学。下一刻，桑岩也上车了，瞥了他一眼后，又习惯性地凑过来替他系安全带，之后便坐了回去。温以凡往他的方向看了两眼，也许是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很快桑岩扯过安全带也给自己系上。见状，温以凡想起了他喝醉那天两人在车上的对话。他舔了一下唇，主动出声跟他聊天： 芝芝在宜和怎么样？ 这话像是让桑岩想到了什么，声线凉凉的说： 挺好。 那你跟他和好了吗？ 温以凡关切道。先前温以凡偶然间听到桑岩跟桑稚打电话，谈话的内容大概是桑稚在宜和找了一个研究生男朋友，暑假还为此留校不回家，两人也因此争吵了一番，之后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冷战。 他那个男朋友怎么样啊？ 温以凡有点好奇又问： 你见过了吗？ 过了好半天，桑岩才冒出了一句： 嗯，见到了。 啊？人怎么样？ 你见过照片？ 车内光线暗，温以凡看不清桑岩的神色。他就没有见过桑岩主动给他看哪个男人的照片呀，有点懵。 什么时候？ 这回桑岩直接把人名说了出来，他说了三个字：段嘉许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